你真的走了。侬没走，侬没走。 那侬，我还是进来了吧。 侬没走。 师傅， 侬面孔上啥么子？侬面孔啊？ 我要去寻侬，我寻到此地来，把当心点出来的。 啊！ 师傅，我让我好好叫清一清。 不能啊，病。侬走吧，病。 我唱来关一场是吧？ 病，侬不能关唱，侬不能关唱啊！ 师傅。 病，侬饶了我吧，侬不能这样啊，病。 师傅，我弄不好。 老太，有人来了。回来了 啊！ 姑姑回来了，侬快走。 妈，你怎么才回来呀？ 是我姑姑。 我又要到矿上去了，侬看看我。 啊！ 哎呀，那 让我走， 那不能上这面，这要碰上啊！ 把我拉前面房间里。 哎呀，你来到我房间里来了。 我是跳窗口。 不能跳！哎呀， 我去弄。 开窗，哪能开不开啊？开不开了？上吊他都会动，快上吊都会动，我都会动。 来人！ 啊！过来了！哎呀， 来人！ 老爷喊个声音嘛， 怕他 上楼困了。 你少爷呢？ 也困了。 杜少爷呢？ 出气了。 钟停了。 哦，这个一只钟，本来每天有侍奉官，今天侍奉走了，这个一桩事体就忘记了。 去吧， 是是是是。 这间房子里不能留那么多啊！ 我还没困。 梦到哪里去了？ 心里闷，出去走走。 敌人来了，我出去走走。 我有神经病。 究竟到啥地方去了？ 那花园里啥雨？ 直到现在。 淋到现在。 到楼浪向去吧，我要来此地歇歇。 我要来此地歇歇，侬等我走开。 叫侬到楼浪向去。 我不愿意，我告诉侬，我不愿意。 爹， 爹啊，敌人来侬刚回来，到啥地方去了？ 爹啊，我早回来了，我刚刚出去买了一些东西。爹啊，我才今朝夜里向两点半钟还有一班夜车，我打算现在就要走。 现在？ 嗯。 就敌人接吗？ 是的， 妈，爹啊， 外面在落雨啊，半夜三更出去不便当嘛。 对呀、啊，我想现在就走，明早一早能够到了，寻起人来比较方便。对呀、啊，介绍新郎。 新郎是王氏族了。 我去弄。 没，大爷，侬到书房里跟我一封信弄来好吗？等一等，侬陪伊到楼浪向去啊！叫底下的人好好的伺候伊。侬过来，过来，叫底下的人要当心一点啊！伊刚刚从外面回来，啥淋着一夜天的雨，讲闲话也很奇怪。我看不是好意的呀。我老了，我要我家里是病病的。 爹，我放心吧，事体会得过去的。 不，事体没得能记得。我今天觉得做人不容易呀、啊，很不容易。哦，冰儿，侬到矿浪乡去锻炼锻炼也好。我现在有一样东西要得侬，这块钥匙侬拿好，等一会侬到书房里，书桌第二个抽屉里有一杆手枪，打了身边，可是不能够闯祸啊。 枪，哦， 新拿出的。 冰儿，侬拿了信好好的去吧，万一。侬也应该到楼上去歇歇了。 嗯，照田能讲，侬是一定要走了。 嗯，信留给我吧。 我问侬，侬刚才到啥地方去了？ 侬心里想找门吧，想不到多门了。 哦。侬还是到四凤的屋里去。 嗯，我去了。侬打算哪能啊？ 哼，没啥哪能。我问侬，侬走了以后，预备侬伊哪能啊？ 以后，我带伊结婚。 结婚？侬父亲呢？ 以后再讲。 对，侬今朝夜里只要不走，侬父亲的地方由我替侬去想办法。 哼，不必了，这个地方正大光明的事体，我阿拉随便啥人面前，我都能够讲得出。 对，侬想过吗？侬走了以后，侬又会哪能？ 我不晓得。 你在今天离我走，我的性命也难搭救。 走的要路 是你自己要走。 你忘了你母亲是哪能死，她也是被你父亲活活逼死把命丢。 哼，我的母亲不像你，他把母亲的责任了，他并不能对不起我父亲。 弟子我亏你哪能说出口，你忘了自己才是有罪的人，你忘了三年前怎样将我来引诱，你忘了我们我一生恩心高起那不负人，今朝的生下起想你就 他到清安来的，刚刚在门口外头等住半日天，看见太太的大少爷了张超，所以我没进来。 我来做啥？ 我来报告一桩事体，因为大少爷吃饱之酒，今朝夜里向就跑到我屋里， 既然他大去过了，我不必多讲了。 侬预备哪能？ 我预备要见见老爷。 老爷困了，侬今夜做啥？ 没啥。要是他大愿意呗，那我不见老爷也可以呀。那要看他大哪能样子来安排。 讲吧，也许可以帮侬一点忙。 要是他大愿意做主，那这个事体就好办了。我只求他大烧一口饭啊。 你以为我？ 嗯。 好，没啥。 好，谢谢他大，那么请侬改一个日脚吧。 后天来吧。 好，谢谢他大。哦，我倒忘记了。他大，侬刚好叫二少爷特别赏拨我的100块洋钿，哼，拨我的个大少爷。已经还不那二少爷了。 哪个少爷？ 就是大海龙的宝贝儿子。 啊！侬打哪次的？ 侬哪个不得进来的？ 铁门关了，叫我开翻墙头进来。 侬来做啥？事情哪能了？ 没事的，妈回来门口等呢。 哎，这个事情侬别管啊。四龙会的来的，此地周家是听我跟侬讲好了，你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等等，侬听我拿此地的路啥样认得嘞？ 侬要预备哪能？ 同伊讲几句闲话。 大概侬有要， 侬听不听？ 刘贵，侬请路啥样来？有我拉此地不要紧的。 哦， 我乖张侬听，要是侬不拿人寻来，这个人就丢了。侬可要当心点，叫伊拉侬铁门打开，让妈进来。 好好好，我这种招牌啊，摆好子，我马上是要走的。四凤八辈， 侬是啥人？ 四凤的姑姑。 侬要认你大少爷吗？ 嗯。 可是伊要上车了。 啊？伊要跑了吗？侬到外哪次的？侬叫这个太太走开，我要同侬讲闲话。 好， 请侬到路上去吧。 好。 穷人家的女儿心开心，孤儿就不负责任的丢一边。我现在琵琶弹不用，我晓得侬为啥到此地，花路刚到路出来，要债要杀是黎明。侬大长得聪明又大方，知道这是在米家里。大路刚到路出来，要债要杀是黎明。侬大长得聪明又大方，知道这是在米家里。要不是刚才母亲阻挡我，我早就一刀开了你。可是我这宝贵生命， 侬真的想娶四凤吗？ 侬相信我，我是真心。 四凤是一个痴心姑娘，伊再也不会嫁第二个人了。 我现在一个人先走，等我到了矿上以后，过一两个月，我再想办法对四凤去。 可是我董事长少爷，侬讲的闲话能叫人相信吗？ 那我这里写好一封信，就是为了这个事体，我要把他四凤看的，你拿去看吧。 不要看，我没功夫看。 啊，那有啥办法呢？我只有这一个证明了。我晓得侬身边有啥人的家伙，我现在的生命危在了侬的手里呀。

侬就答应一声，接我门房。 这真是心 希望那月走。 越自由，永远不要再寂寞。这个是为什么？今生今世。 师傅，侬讲， 啊，师傅，侬， 想不到侬真没心肝，侬以为聪弟弟答应？好，聪弟弟，侬讲吧，侬打算哪能？ 咦，讲呀，侬为啥不开口了？聪儿，侬为啥不问侬的哥哥啊？咦，侬早晨还同我讲了，侬为啥不开口呢？ 不，妈。只要师父愿意，哥哥，只要侬好好对待师父，侬拿伊带走吧，我没啥。 哦，侬一点不像我儿子。 爷妈，侬哪能了？ 不要把我当作你的母，他陪你父亲掌门事18年，半日子也过活你路。只有女眷周家同少爷，我才把整个身心来托付。可是他占有了我，又把别人爱，把我丢下不要我。 妈，侬不能听人啊！ 侬不要去听伊，伊拉打崩了。 哼，你这个虚伪脏东西！现在我为了你的母，你把我杀成是疯子，可以开脱你罪过。这是我最后一口气，我要当着众人来揭露，我要你亲口告诉他，告诉他我并不是你后母。 亏侬讲得出来！ 我要让大家都晓得，是你欺骗了你的父，是你欺骗了你的弟，是你独生下来欺骗了我。妈， 师傅，你不要去听伊。我问你走， 不要走，大门锁上，侬走不脱了。我现在派佣人去叫侬的父亲，伊就要来了。快点，快点！ 不许 开！你走吧，不许开！快点！ 不许！ 侬看，伊来了。 侬那叫啥？还不去休息吗？ 我叫侬来见见侬的亲戚。 亲戚？啊？这个是做啥？ 让侬来见见侬的好媳妇，来呀、啊，来呀、啊，来叫一声呗呀！哦，对，侬回来见见你的老太太。 嗯。 对，我带上侬的母亲，也来见见侬的娘。 死定！ 死定！ 侬还是到周家来了。 不是的， 那 弄错了，不是的。 他的是平儿的生生恩娘。 啊 啊！不，爹娘，不，爹不是的。 你的娘亲没死。 不，不是他。我的生生娘， 胡说！侬不要以为同四凤一个娘来呀， 觉得李长是无光了，他就是你的婶婶娘，难道说你天人神仙东八九光？是的，我生平做错了这个一件事情，是对不起青龙女娘，有不到的地方，以后就让平儿来补帮侬。平儿，据我来见见侬的娘亲。 妈， 平儿， 去呀！ 师傅，师傅，师傅， 快，不快！ 气出地死了！ 我的哥，我的 老爷， 哥， 我高兴啊！ 老婆，老婆，你们能怎能放眼呀？你们能闷在心里呀？你要哭出来，你要好好的哭一场才对呀！ 凡姨，不要哭，我是要发怒的。 聪儿，我一定能死了。我刚才会好好的，我一定能死了，聪儿。 我们一家，我们老婆，我们一家，我都是大了，我们一家和夫家， 那都是长时间。 只有那个武大海。不讲道理，一定要进来就当家贴，打伤了我们几个人从小门跑了。 是他回来。 是。 我丢了一个儿子，我能再丢第二个？啊，病儿你，杜少爷你，来人啊，给我接的杜少爷。 听众朋友，沪剧《雷雨》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先请听毛维涛、何英演唱的《断桥》。 Hey! 金山是做梦长，昏沉沉一步在黄金 去讨草，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去增加把法来理解之也当了真，一句精神无中名，我是左盼与等几杀人，马内我带着亲我去幸福在满金山。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毛维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裤子你把不完全讲，翻天我烦恼。 今八月十五我爹娘比孝顺王上一朝我兄长下云霓云溪他吞气早成王为去他人能生愿也与逃出我下云梁路遇贼兵我跳长江我是借此逢生几楼家谁有许多一年真爹娘陪，可见我却是爹爹娘在前。忠良早害谁不痛奸贼横夺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他就定要保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奸贼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生命吧，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奸贼斩奸将。 听众朋友，由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一组乐剧选段，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